个 Happy Tuesday 又嚟啦！ 但系呢几日你有冇出过街先？ 其实咧，我发觉咧喺个疫情之下咧，除咗匿喺屋企之外咧，我都尝试咗做好多我自己冇做过嘅嘢嘅。因为星期六咧，你知唔知我做咗咩嚟啊？ 好难估喎！我记得，你去咗行山。 系啊，去咗行山，因为其实我依世人从来未行过山嘅。咁我觉得依排咁颓废，成日屋企冇嘢做，又坐到肥晒。咁我啲朋友行开山嘅就话，不如我带你行条易行啲噶啦，你跟下我哋行下山啦。咁我星期六咧就一早起身，11点就开始跟我朋友去咗行山啦。 系，但系你拣容易行嗰啲路线咧，应该会好多人噶。 都唔算太多，系有人，但系唔系好逼嘅。我就揀一條路線，就是由呢個灣仔皇后大道東開始行上山頂，咁去咗太平山頂咯，沿途一路行，咁經過寶雲島嗰度向上行咯。 山頂都話唔辛苦啊，斜路好斜喎。 係啊，但我行咗上去，我話俾你聽，我終於發覺原來有句説話係好啱嘅，上山容易就落山難。 哦，係啊，個膝頭哥會覺得 落嚟原來真係好辛苦，落係攰過上好多嘅。原來落嚟咧，著住高踭鞋咧，啲腳趾衝曬去個鞋嘅前邊啦，因為斜路嘛落斜，跟住個膝頭哥又要就住，我驚唔可以太用力去傷到自己膝頭哥啦。第一次行，真係好攰，我由 pat pat 後邊嗰條筋到大髀到小腿係扯住，我痛到今日都好。似行唔到路咁咯， 好容易抽筋啊！因为你 好 即系揦住，即系就住啲肌肉啊嘛。 系因为上山我其实都辛苦，咁我咪行到辛苦，停一阵，跟住咪继续行停停，其实都系啖气啫。但系落嚟真系唔系只脚，真系唔系人咁品。系啊，我终于体会到呢句说话啦。咁我上到山顶，咁就都比平时多人啦，当然。咁我就去探咗一个。輕騎嘅午餐啦，係啦，咁我用咗2个钟头行到上去嘅。 哦，咁都好快喎。 係啦，咁我探咗個午餐，咁我當然就食少啲啦，咪你嗰日做啲運動就冇用啦，咁係啦，咁跟住先再回程咁咯。 咁都係一個好開始。不過我知道咧，呢排因為即係大家都躍欲動咧，都諗住想出去吸下新鮮空氣，多咗好多人行山。 係啊， 咁我本身有行開嘅，反而我 你有行開㗎？ 我有啊，但係呢一排我就真係好少啦，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太多人咧，我就真係唔夠膽，我都尽量尝试行嘅时候咧，睇可唔可以都戴住口罩啦。咁我自己觉得 戴住口罩好辛苦咯， 辛苦嘅。咁但系我又唔系好敢完全除晒，因为我之前经过嗰啲地方都真系太多人。 系 咁我就觉得咁算啦，我就改做其他运动啦。而啱啱过去个礼拜咧，我见到一条我哋曾经可能2-3个月前行过的路线啦。嗰一日即係啱啱個禮拜六咧，係排曬隊影相， 排隊影相啊！ 即係上到去嗰個叫做最高峰個位咧，多數大家都會影相留念打卡噶嘛。咁嗰日咧，啲人放上網就哇，呢度排咗幾十人喺度等影相啊！ 咁我又好彩，我行上山頂呢條路線就唔係話人山人海咯，即係有人，即係你耐唔久見到幾個咁咯。 可能你而家講完之後，下個禮拜就好多人 啦。但你知唔知啊？莫莉，我發覺一樣嘢，我就係沿途咧就見到。好多啲獨立屋啦，啲豪宅啦，咁喺度欣賞下呢啲，俾自己個推動力。係冇有朝一日我會住到呢度咧？我有錢就唔揀依間啦。即係喺大家喺度同啲朋友喺度傾呢啲咧， 咁一路望住啲時間就快過啲嘅。係 啦，跟住我話喂，俾間送俾你住，我話交差響管理費都交死你啦。 咁我 咧， 你有冇行山啊？ 知㗎，我好膚淺地咧睇到啲電影咧，即係梁朝偉啊、鄭秀文都住呢啲屋咧，跟住我就會覺得，哎呀，我成日大個都要住呢啲啊，好，我以為好容易㗎。跟住当好啦，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就发现冇可能啊！呢世都 系，同埋我又见到有啲荒废咗，就系、是、以前粤语片年代装修嗰啲咁嘅古老屋咧，就完全系荒废咗，见到有一间好似鬼屋咁咯。 系，好嘥啊！我觉得平平地俾我哋租嚟住都好啊。 系啊，但系我好欣赏嗰啲古老装修，就系又。 哦，即系你话外面睇， 系啊，外面睇系好靓噶嘛，嗰啲咁啊50-60年代、60-70年代嗰啲咁啊外观咧，我觉得呢啲楼好有味道啊，系啊，比新楼有个性咯、啊。 咁过咗呢个第一次之后，你觉得会唔会有第二次 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开始嚟嘅，我决定会锻炼我依副老骨头嘅，系啦，咁我就可能会拣闲日去行，会拣假日咯， 咁会好啲。 系啦，咁我等我只脚唔再痛，我就会再去。希望星期四唔痛，我就会试下再行咯。 同埋你行到几次，即系啲肌肉习惯咗就冇咁辛苦。 我啲朋友就话可能带我行一条新嘅路线，咁我话唔好俾条难，我话系咯，我话呢条都唔容易噶咯，你唔好一嚟佢哋啲高 高級組，你帶翻帶我行啲簡單啲咯，我話。 但我覺得個天氣都好影響。 係啊，同埋而家開始熱，我應該早啲開始啊，涼啲嘅時候咯。 因為嗰、那個路線當然佢有啲斜啊，或者好多梯級，或者冇遮冇掩等等都會影響啦。但我自己就覺得個天氣真係會令到你好辛苦咯， 啊、 有時太熱、啊。 我啲朋友已經話你好醒、啊，你著到全白。我話係啊，你冇睇電視都要叫你郊遊，唔好著深色嘅咩？我話。咁我咪白衫白褲白襪白鞋咯， 咁好啊，可以開始呢個好習慣，同埋咧行山最好真係一班人，有咗嗰啲行山腳咧，你會多即係大好。大动力好多啊！ 同埋其实我系冇乜气倾偈 嘅 咯，我都系噶，大家都唔得闲倾。 一开头会扯住倾嘅，即系食完早餐啱啱开始嘅时候，去到中间大家都静晒。 一嚟已经好多斜路，顶唔住。 咁我咧，你有冇谂住开始呢个行山嘅习惯咧？如果系，我哋可以三个一组啊。 系 行山，其实我真系咧。嗌咗咁耐咧，我都唔肯嘅。即系其实阿一都已经教嗌过好多次，净氹我咯。喂，唔系啊，真系啊，你行城门啦、啊，平路嚟噶，即系唔系咧。所以其实我听哇，你嗰条路已经算要 系喎。我一嚟第一次行就带我行斜路、啊。 我咁你下次行翻城门水塘啦、 啊。系啊，如果平路我谂易好多咯，系啊。 系啊，同埋佢话仲要喺度氹我，有得睇雨 啊。我同我朋友讲，我可以下次行翻呢条路，但可唔可以净系上我坐翻缆车落嚟啊？我缆车开咗。未 啊， 咁其实城门仲有马骝仔睇添， 系啊，但系要留意咯，马骝仔嘅话就真系唔可以攞胶袋，因为成日俾佢抢嘢。 同埋我惊佢哋嚟骚扰我喎，啲马骝仔。 好醒噶佢哋知道你有嘢食先会过嚟骚扰你噶，冇嘢食佢唔理你噶。 同埋我喺一路行，我见到有野猪啊，都行上山顶都，同埋系一群、 啊， 有大有细噶、啊嗯。我所以冇人陪，我会好惊咯。 嗯 系，我试过喺城门水塘嗰度见到一只野猪，劲大只，因为我已经好大份噶啦，佢都大份过我噶。 咁你又唔好攞自己同只野猪比。 咁唔系都有得比嘅， 好大份。 咁佢应该系成年嘅野猪啦。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CMC Saint Crossfade. This is the final statement, the takeover.Ain't no on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top us.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Now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And now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One, Omega at pac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et in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faith. Build an illusion decaying your face. Three, it's labeled what you see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looking to sleep. 这刻只给我几秒来后悔，没晒谁毁下晒，就决定继续继续痛击。 有 DJ 傾嘅《進擊的生命》啊，係啊，咁啊，聽呢首歌之前咧，就講緊啊，妞妞開始咗咧第一次嘅行山之旅， 冇錯， 咁都我培養一個好嘅習慣。 反正冇乜運動又少出汗啊嘛， 係啊，同埋咧，我發現而家除咗行山呢個運動之外咧，係冇嘢令得我平時係早起身 嘅，係，同埋又接觸下，係啊，我個朋友都有另外一個朋友嘛，邊個咁大能力叫到你咁早起身啊？咁、 啊，因為有時真係譬如你行啲遠啲嘅地方，譬如你可能要搭船去嘅，你係要去離島嘅，即係可能七點鐘你就要起身噶啦，要食啲早餐咧，你又唔可以唔食嘢行啦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個好欣賞自己嗰個恆心嘅表現咯。 同埋我依排都好乖嘅，即係開始行山嗰日開始咧，我就令自己早啲上床瞓覺、 嗯， 因為我係夜鬼嚟嘅，平時好夜先瞓嘅，我起碼三四點、四五點嘅我會。咁、 嗯、 我而家就逼自己可能一兩點褪早咗瞓覺啦。咁我希望自己慢慢進步到可以十二點就上床咯。 好啊。 系啊， 咁啊，莫莉就慢慢俾我哋感染一下啦。 系啦， 系。 我而家都开始培养翻我做运动嗰种嘅体力噶啦，已经。等我去到某一个程度嘅时候，我就会同你哋陪你哋出去。 你点样培养啊？ 我而家喺屋企咧有做运动噶，我做一个礼拜啦，因为真系实在望咗块镜嘅时候，见到自己真系好似电影 演员 咁。 你做咩运动咧？ 我会不停喺度嗰啲叫咩啊？喺度弹跳嗰啲跑咯，嗰啲叫咩凌空跑啊？定叫咩？嗰啲叫做 凌空跑。你玩 parkour 喺屋企？ 唔系啊，即系喺屋企咧，即系弹下嗰啲跳，我唔知点形容啊，即系轻力跑咯， 好似我原地跑。 系啦，好轻力嘅，咁样连续跑廿分钟唔停咯。 哦， 系啊， 咁都好犀利下个噃。 或者系提腿咯，即系一攰嘅时候就即刻就提腿，只手又并到好高，即系好似嗰啲叫咩？競步，但係唔係叫競步，即係跑步嗰個姿勢，但係就即係喐，唔係跑咯。你明唔明？ 原地啦，總之就係、是、 坐只腳、坐只手咁樣咯，係啊。 有冇出汗啊？ 梗係有啦，尤其是呢幾日都真係熱到黐筋， 真係喎， 好熱 啊！ 我開始開冷氣啦，已經。 我都係。 係啊。 我唔會俾自己開冷氣住嘅， 點解咧？ 因為我成日覺得開冷氣皮膚好差，令到我好乾啊，係啊，所以我盡量成日都係嘅。我唔係，同埋我個人咧唔係太怕熱，好怕凍嘅。咁、所以而家暫時我仲係可以唔需要開冷氣住，但係的而且確連食嘢，即係譬如食飯或者煮嘢食嘅時候，我都開始出汗。所以其實我諗不夠張啊，我都嗌。 係，我啲日坐喺屋企坐點解覺得咁熱嘅？我都唔係話真係好怕熱嘅，我都怕凍咁啊。但我都係唔緊要啦，都係要開一開個冷氣吹一陣先。 好辛苦遇到有啲觉得，可能因为啱啱转啦。不过嚟紧呢几日又再变翻凉啦，系啦，听晚开始又转凉啦，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同埋 咧， 讲开呢个开冷气咧，我突然间嗰日收到张电费单咧、我个电费单系零嘅，点解？系咪有补贴啊？政府我唔知。 哦，系啊，系你系少用跟住有补贴啊？ 系啊，我见到张电费单系零，我未试过啊。 但系你。冇开冷气之前，但 之前冇啊！我最近 你直头冇用电啊！ 我唔知喎、啊，可能用得太少，政府补贴啱啱 cover 到系咪？我唔系好明白啊。 哦 咁你都幾慳㗎。係 啊，咁你有幾多？我一個人屋企，我嗱，我夜晚又唔係好中意開燈，我日頭又唔需要開燈，係咪？因為我屋企光猛嘅。咁夜晚我開燈好少嘅燈，有陣時候我係點蠟燭㗎。係係咯，即係我自己一個人喺屋企，我都會懶又情調點蠟燭。 咁嗰啲電器咧，即係 電器最多咪電視有幾多電啫？ 電視機、洗衣機嗰啲。 係咯，有幾啲可能有限嘅電，我唔知道。總之我收到張電費單係零咯，就好開心咯，係啊。 咁啊，我哋今日咧其實就開題嘅，諗住我哋就開個題擺上去 Facebook， 咁等大家討論一下啦。我哋一間十點半鐘新聞之後翻嚟咧，就正式講啦。咁我哋呢個題目咧，就我諗都好可以討論一下， 係啊， 因為有男性嘅角度，亦都有 女性 嘅 角 度。 我呢度兩種人都齊曬。 咁我哋今晚嘅題目咧就係講呢個男女啊日 常生 活 上 嘅 大不同，其實好多嘢唔同㗎。 我哋可以从边啲范畴去谂下。 喂，你净系讲我嗰日去行山，你有时你好多时而家成日话啲男女体能差好远，你个行山有啲女仔真系好劲噶。 系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又未必可以用体能去衡量男女噶啦，已经。 嗯， 系咯。 仪容咧，我就觉得都未必可以啦，因为我都而 家男仔都贪靓噶嘛， 系 啊， 都脂整啊，或者就算唔系 focus 喺个样或者皮肤上面咧，自对自己个身体嘅线条啊、肌肉啊， 喂，你嗰啲男仔健身容易啊？喂，我嗰日行山就已经有啲女仔问我，有样嘢我发觉大家好唔同，啲女仔问我有冇搽防晒嘅位有，啲男仔系完全冇防晒意识咯。 呢 样 真系，呢样真系， 系我话搽咗一大啖防晒，但我都系晒黑咗咯，我已经包住个头嚟行噶啦，都晒黑个额头啊，系咯。 都系呢、這个防晒真系好好少见，男仔会搽。 嗱，我其实最近我朋友圈咧发生咗一件事，可以讲个故仔俾大家听。其实大家可以睇个故事里边咧，见到男女嘅处事系好大不同。大家亦都可以帮我呢个朋友评评理嘅。其实咧就有计埋我有六个朋友 A B C D E F 啦，咁吓 A 先生同 B 小姐系情侣。C 先生同 A 先生是老友， 系 啦。D 先生同 E 先生是我認识好耐的朋友，咁其实我间接是一个中间人，将 五 个 人 捞埋咗啦。咁我哋五个就成为咗好朋友。A、B、C、D、E， 咁我哋定期其实每一个礼拜以前都有一两晚、两三晚都会见面或者 Happy Hour 食饭嘅。咁我就出席得少啲，因为我成日飞嚟飞去。咁我哋呢六个人就有个 group 嘅。咁话说有一晚咧，阿 B 小姐就同阿 E 先生同埋另外一个另外姊妹 friend 咁喺度食完饭就饮嘢。咁啊 B 小姐坐喺中间，咁啊个姊妹 friend 坐左边 ，E 先生坐右边。咁啊姊妹 friend 同阿 E 先生咧就因为食饭喺度执嚟执去啲钱啊，我俾翻你，唔使啦唔使啦，咁我俾翻你。咁咧就阿 E 先生咧。就 B 小姐话 E 先生只手咧就撞到佢个胸，咁啊 B 小姐系一个乜嘢都会即刻开声嘅人嚟嘅，佢就即场已经话你撞到我胸，你两个唔好推嚟推去啦，咁佢就冇事啦，咁可能大家又饮咗啲酒嗨嗨地啦，咁到第二朝阿 B 小姐咧就越谂越唔对路，觉得 E 先生系特登博佢懵， 吓点会噶？ 系啦，佢觉得啦，但系大家识咗好多年噶啦嘛，咁啊 E 先生又同我讲话要博都唔系而家先嚟博啦，咁样啦，咁呢件事就一路大家就。喺个 group 度咧 ，B 小姐就退出咗个 group 啦。 哇，咁严重啊！ 系啦，佢因为觉得佢系去博去懵 ，E 先生话冇 ，B 小姐觉得系有，咁应该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系啦，咁就跟住就后屘俾 B 小姐发现咗咧，阿 A 先生咧，就 即系佢男朋友 啦，就另外撇甩咗阿 B 小姐同 E 班人咧，就自己又开咗独立 group。 吓！ 系啦，跟住 B 小姐就好嬲啦。咁因为我都觉得我企喺 B 小姐嗰边嘅，因为 B 小姐我话如果你男朋友都开个 group， 另外你觉得你喺度小题大做咯。 哦， 系啦，所以大家又评评你啦。 B 小姐咪 quit 咗个 group 咯，使乜再特登再开个一个？ 跟住有我喺度嘛。 哦， 我系 B 小姐闺蜜，我企佢嗰边噶嘛。 哦原来咁，等我哋慢慢消化一下呢一个人物关系，同我哋十点半钟新闻之后翻嚟再讨论下。 Hey baby, you know what？ 你听到嘅呢首歌系命中注定嘅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惊世佳绩，迷惑你粉丝不会。最佳姿态历历，四季一次用高质最究极，最佳出发智慧正义， 姿态最完美，谁都。 撕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糙也是美，愁和哀都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喜，最有个性是会处起之方，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肩膀，你最爱是我那 baby fan， 最爱这叮当，明知我也足矜世价值，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不一超于一切力， 听到有 Era 嘅《我们很帅》，时间嚟到晚上嘅十点半钟。 经济行情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透露，政府问责班子出现人事变，预料四名的局长离任，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仪祥、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两名的部门首长加入问责班子。消息说，原定九月退休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会接替聂德权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近日为新闻稿引起混乱致歉的聂德权会平调接替罗志光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据了解，刘江华离任之后，民政事务局局长由同属民建联的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出任。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民建联中委许正宇接替刘仪祥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机电工程处处长接永恒亦都会加入问责团队，出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原定星期四午夜届满的一系列加强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和娱乐场所停业令，将会再度延长14日至5月7日，而食肆就不再需要限制入座人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继续忍耐，又表示当局执法会一视同仁。有市民认为有需要延续限聚令，减低社区传播风险，亦有市民认为措施影响市民的生活。对于政府星期五起不再限制餐厅的入座率，由餐厅考虑在餐台之间设隔板接待更多的客人，亦都有食店不会改动餐台的摆位，等客人坐得舒服。今日是元朗721袭击事件发生九个月，多名的防暴警察在元朗区内巡逻和戒备，其中在凤翔路有市民被警察截查，警方拉起封锁线，表示记者要保持距离，不要拍摄到被截查人士的个人资料，同时要求其他市民离开，不要停留聚集。较早时在连接元朗西铁站的商场，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到场，有人叫721不见人等的口号，有人举起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健康情况备受关注，美国有传媒报道他接受手术之后病情危急，甚至脑部死亡。韩联社说消息不属实，又指没有本人的批准，北韓幾乎不可能對外發布有關金正恩的消息，但平壤兩日之前曾經反駁美國有關金正恩的言論，反映他健康出問題的講法欠缺說服力。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說，留意金正恩健康轉差的報導，不知道消息的來源，強調中朝是友好鄰邦。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3290点，跌35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2775点，跌47点。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 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67，加元1.417，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8美元，卖出168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气温由听日早上最高约26度，显著下降至听晚最低约21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嘅东风。展望随后嘅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ybe Hong Kong 的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是要听首快歌啦，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请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直播室啦，今日星期二晚敏感时刻有 Nell Nell 啦、Kitty 啦，电话旁边有莫莉。系咁啊，头先我哋10:30钟之前咧 ，Nell Nell 就分享咗一个真人真事啊，俾我哋评下你 嘅。最近发生嘅咋？ 系啦，咁啊，头先就需唔需要 recap 下咧？ 吓、啊，个 recap 就系因为个女朋友觉得俾一个好熟嘅朋友博佢网，咁佢其实个女朋友咧 ，B 小姐咧都有 send 短信去 confront 啊 E 先生嘅，咁、E 先生就死咬住话冇啦咁，咁跟住佢个男朋友 A 先生就私下就同呢班人另外开个 group 就飞咗阿 B 小姐，又俾 B 小姐发现，所以佢就好嬲啦。 嗱，咁我哋呢啲旁观嘅咧、 即 系要 喺件事上边，喺件事上面你睇到男女处事系好唔同啦。 系，但系我想问阿 Nell Nell 咧，你就企喺 B 小姐嗰边噶嘛？你哋闺蜜啊嘛，咁佢有冇话嗰一下嘅薄懵啊？嗱，你又讲 佢话冇理由你拆过我个胸，佢会个女仔、女仔嘅感受系最直接，你系有心定冇心？ 哦 okay、 女仔自己话佢觉得系啊嘛，咁、男仔可能只系饮大两杯。唔觉意嗨到你真係唔知，即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埋 B 小姐仲係有身材嘅人，用乜嘢嗨到你啫？我话你吉到咁出， 人哋冇遇到嗰度有嘢係咪？但係呢，我觉得嗱，佢係有心定係冇心呢，就真係冇人知道啦。 冇人知係啊， 亦都冇得咬。 但而家我而家要同大家去评你，就係个男朋友个行为嘛。 係啦，就係呢呢一个朋友 group 里面呢，个女仔就已经 退 咗啦，退咗啦。咁但係呢个女仔嘅男朋友呢，就同其他 friend 包括埋怀疑咸猪手嘅 ACDE 有个 group 啦，自己私下。咁即係我都觉得你係咪有咁有必要同呢两个人做朋友呢？一定要再私下开个 group 呢？即係因为你，如果你即係你唔信你女朋友俾佢博懵囉。 系啊， 你言下之意。咁、但喺件事上边，个男朋友系咪无论信与唔信，个女朋友系好需要你企喺佢嗰边嘅咧？ 嗯，但系呢个我又真系觉得好 typical 嘅男人做法嚟嘅，即系嗱，可能咧佢会觉得。未又冇肯定话呢个所谓嘅好朋友咧系有咸猪手佢啦，因为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呢个系纯粹个人主观觉得佢系咸湿，而嗰个人咧就话佢有可能系真系饮醉酒唔小心碰撞啫， 系 啦， 死 话冇 啦，系咯。 咁所以作为嗰个男朋友咧，就觉得我而家冇 100% 证据证明佢而家系博懵我女朋友。咁第二咧就系、是。再加上佢男人咧，可能就會覺得唔想俾女朋友影響到本身嗰、那個。 咁啲男人成日覺得兄弟好重要啊嘛，朋友好重要，但佢哋其實又唔係真係熟得咁交關啫。即係雖然係做咗好多年朋友，但係又唔係好似阿 A 同阿 C 咁熟。係啦，因為 D 同 E 都係我介紹啫嘛，間接係咯，係咯。 但係我覺得男人係咁樣嘅喎，即係好多事情即係。当啊吓，譬如一个女朋友， 女仔就会好快表态，我唔睬你啦嘛，以后 系 咯，男仔就优柔寡断。 嗯，我觉得佢哋未必系优柔寡断咯，佢直头唔理，唔未必好系啦，唔觉得好 care 嗰个女朋友。 因 为 个女仔 会 好嬲啦，因为你男朋友都唔企喺嗰边，即系你话我小题大做，我作嘢啫，系咪？咁又难怪女仔嬲噶喎。 咁个女仔。有冇讲翻佢男朋友个讲法系点啊？ 佢男朋友直接空翻，你唔好理我啦，你唔好搞到嚟我烧到嚟我个答案咁咯。 系啦，男人就系最唔中意身边嗰个人咧搞到佢本身， 系啊， 即系嗰啲拥有嘅嘢，系啦，系啦。总之你唔好烦到佢，亦都唔好令到佢本身啲兄弟啊、手足啊有啲咩，甚至佢唔想俾你 喺我角度就话，你哋。又唔係由細玩到大，使唔使一定要同呢兩個人做朋友呢？你冇理由唔企喺自己女朋友嗰邊，我覺得係好唔啱嘅。 咁我呢，你覺得呢？ 我覺得首先真係兩樣唔同嘅個體。調翻轉，如果我係一個，我即係我係個女仔，我真係個女仔啦，我都會唔開心個男朋友咁樣做，因為我會覺得，喂，你係咪真係？信我啫，或者其实我系想你企我嗰边噶咯，冇理由自己最亲近嘅人都唔系企自己嗰边嘅。但系另一方面，我又绝对明白班男人系谂咩噶。班男人佢哋可能真系会觉得，喂，我识咗佢咁耐啊，都知道如果你要拣一个去 high 嘅 high 友嘅话，都会拣个即系唔系呢个识咗咁耐，同埋成日都话唔好喺呢个圈子入面做嘢，就或者呢个圈子玩咗，喺呢个圈子食咁样，即系成日都有咁样讲。所以我觉得他们男仔是会有自己一套的套路的，兄弟也会信回兄弟，但我觉得女仔呢就会有第二个方即是第二个想法，我绝对明白、哦、但如果你说中间找一个即是你说中间找一个持平点的话呢、我都觉得个男仔是不应该开一个 group 的， 是都真的不要开 group， 不要必要开个 group， 你 可以keep 住有联系的嘛，是咯。 咁咪得咯， 佢最惨就要俾人发现嗰度蠢啊嘛， 系 咯， 我系佢，我都绝密码。 咁可能我哋低估咗佢哋之间嘅友谊， 系咯。 虽然靓女重复咗好多次，你点都唔系识咗好耐，但可能佢哋真系私底下嗰个叫做 一击即中，即系觉得大家 bromance 已经去到一个不能够收拾嘅地步，即系女人系阻止唔到噶啦，已经 系。咁但我觉得所以我点都会企喺我虽然知我呢个朋友好多时都会怒嘈，同埋都有可能小题大做嘅，咁、但我都要选择企喺佢嗰边，因为佢系我闺蜜咯， 系 啊，冇办法啦，系啊。咁喺以前上边，我都觉得个男朋友有啲唔啱嘅。 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咧，一牵涉到兄弟嘅时候咧、就冇咁多所谓嘅道理讲噶啦，佢就觉得唔好搞咁多嘢，系啦，你唔好搞到我就 系 咁咯。 系啊，好多男人都系咁噶，好多人有拗叫都系咁啫嘛，系咯。 呢、這个就。但是第一个的男女大不同，我觉得 是啊，这个真的很不同的处事方法，这个我发觉真的男女真的相差得太远了。 是，那现在你那个朋友B 小姐和她男朋友怎样？冇 啊！ 佢自己就嬲噶啦， 佢可以点啫？咪冇枪出咯，咪点？咪成日同我呻咯。 咁 我哋佢同个男朋友关系有冇差到，定系已经冇事啦？ 咁我又冇去了解咯，系啦。咁佢同嗰个 D 同 E 已经真系冇联络咯，佢就好差噶啦。咁变咗我有试过喺街撞咗几次啊 D 同 E， 咁我都避忌啲咯，费事又传翻去阿 B 小姐嗰度，佢连我都谂埋。 係啦，因為我覺得都要 take size 嘅，其實去到呢個位置，你都要揀一個你覺得你要企喺佢嗰邊嘅人咯。 哦，這個我覺得好 你好難去中立嘅，其實 男女好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自己即係親身經歷有試過啦，類似就係、是當我覺得有一個朋友，即係我哋 common friend 啦、即係好似好。即係有好不懷好意咁樣，即係令到我覺得好有 hard feeling 咁樣啦。咁你當然咧，即係女人嚟講咧，好希望咧就有人同你同仇敵忾嘅。 係女仔一定要掹多個姊妹企喺你嗰邊，係啊。 即係佢真係好衰㗎咁樣。即係嗱，就算佢唔係真心覺得佢好衰都好啦，但係你希望佢把口上面咧都係認同你嘅、但係我試過咧，我嘅另一半咧係會覺得，即係佢個意思表達上，佢唔係直接係咁講，但係佢意思就係話。咁就算佢搞嗰個都係你啫，關我咩事啫？係 咯， 你明唔明啊？係 咯， 咁我會覺得好崩潰咯。即係調翻轉，我會覺得唔係義氣仔女嚟噶嘛。就算你唔係我男朋友，你係我 friend 啊。如果你同我講有人搞你，或者有人即係對你不懷好意啊，好似想陰你咁樣，咁你都會即係覺得唔同佢 friend， 或者同佢保持距離。 有義氣少少啦，唔該。 係咯，但係原來男人我唔知係咪全部都係咁啦，但係同你頭先個 case 都幾。几次嘅情况、就系佢会觉得咁都唔系发生喺我身上啊，仲有佢类似就一句就话咁，但系可能佢对你系咁啫，对其他人唔系咁，佢对我又唔系咁，咁 但系你对你嘅女朋友系咁，系你自己人嚟噶嘛？ 咁你可以争佢咯，你唔使要我都争埋佢。 系咁即系咪喺呢方面系咪就发觉到男仔系咪比女仔大量少少咧？ 系啊，呢样嘢其实真系我又有嘢讲，我都觉我绝对认同。唔知点解啲男仔咧，佢哋觉得小事咧，但系其实对我哋嚟讲系 好 大 事。 系啊，即系。譬如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唔明點解咧，即係覺得咧，佢哋會其中一樣嘢就係咧，我哋即係會首先覺得我哋小題大做啦，跟住、第二樣嘢就係咧，佢哋好中意咧，覺得咧就係話，喂，唔關我事，呢樣係你自己嘅事嚟嘅，跟住、之後就唔關我事，你唔好立到我， 唔好拖我埋我落水，我哋男人做大事唔理你啲咁嘅八婆師奶嘢嘅。 系啦，即系或者其实唔好讲到话，喂，你帮唔帮我啊？即系你系咪企我嗰边啦？有阵时可能只不过你负责做中间搭桥，帮我问，喂，譬如话，喂，叻，即系譬如叻当争我钱啦，跟住之后就譬如 Kitty。你幫我問咧咧還翻50蚊俾我得唔得咁樣？咁、如果女仔嘅話，可能佢都會用佢嘅方法去幫我喎。 係啊， 但如果男仔嘅話，就你自己問翻。 哦，係喎、你唔好煩我，你自己事你自己搞翻。 同埋就算咧，譬如可能係我同 Daniel 熟啲咧，咁所以你先會叫我喂，咁你個 friend 嚟噶嘛？你佢唔還錢俾我， 又唔係我叫你最嘅。 係咯，係啦，跟住佢都唔會行呢個方法。係 啊。 好，我哋呢个题目咧已经摆咗上 Facebook 啦。如果大家都有分享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 share。 好啊， 我听首歌先。 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出分手，为我好。 以听到，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自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那可追究，困扰到今天，我亦都受够。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继续翻嚟敏感时刻啦，咁啊，我哋嘅 post 就出咗啦，咁啊，睇下网上面有冇啲听众啊，同我哋讲下呢、這个男女大不同先。 系啊，大家有冇啲呢方面嘅有嘢分享？ 主要暂时都系仲赞 Neo Neo 嘅， 多谢，多谢阿 George 啊， 系啊，都系仲赞 Neo Neo， 星期二好精彩嘅。 有玻璃超亮。 系啦，咁如果咧，大家有啲呢个男女大不同， 我谂大家实有嘅，唔会冇嘅。 头先讲嗰个，我觉得好贴，好贴身啊！呢个例子 系，咁等于好多我朋友啲男朋友或者老公都话，我唔明点解你哋买啲包包、啲袋全部要咁贵咯。 嗯， 系啊，佢哋完全唔明女人买手袋嘅心理，或者买高踭鞋嘅心理嘅呢方面。系， 但系咁男人都抽几十对波鞋， 系啊，男仔都买好贵嘅车，好贵嘅表啊， 系啊，音响啊 ，HiFi 嗰啲噶， 大家都唔明白大家点解会舍得使钱落呢啲地方啊，其实系，系咯，你唔觉嘅咩？系咯， 茉莉， 茉莉， 啊、你头先咪想讲嘢咩？ 系咯， 系啊，我本来想讲嘅，跟住你都讲咗啦。 我就系话唔知佢点解会使喺嗰度。 是啦，因为呢其实好怪嘅，佢哋成日会怪我哋呢，喂，成日买咁多护肤品做咩啊？因为佢哋呢，我发现佢哋好多人呢都唔会用搽面啊嗰啲㗎。係 啊， 直情可能搵水洗。 而家好少少，而家好少少，我觉得。 係啦，搵洗面膏囉。咁即係其他就冇㗎啦。但佢唔会明白我哋女仔点解会又有咩化妆水啊，又洗面膏啊，又精华啊，又 cream 啊，跟住就觉得我哋搞好多嘢。 男仔嫌麻烦啊嘛。 係啦，咁呢个就係其中一个程序啦。第二嗰样嘢就係冲凉都係㗎。佢哋可以唔知乜三分钟呢就已经冲完个凉出返嚟㗎喎。好多喎。跟住我听过係有人试过唔知五分钟里面连埋刷牙添㗎喎。我唔知男人应该可以做到喎，跟住之后咧，但系我试过尽快啦，我最快至少都十分钟啦，唔计刷牙， 即系可能佢哋冇捽嘅。 其实我觉得而家今时今日男女爱美，佢哋但系摆咗喺唔同嘅地方，因为男仔其实嘥好多时间啊、心机去锻炼嘅身材做运动，其实都系。扮靓嘅啫嘛，不过女仔喺个样度，男仔就冇理皮肤，就系你嘅身形咯。女仔就要理皮肤、理头发，又要化妆，好多嘢理咁解啫嘛。 系，不过咧，我又觉得咧，即系而家成日都话嘅，近呢十年里面已经有多个新嘅 term 叫做中性啊嘛，即系其实可能十年、十五年至廿年咁样啦。咁跟住之后系越嚟越，尤其是呢几年系越嚟越普遍啦。即系开头啲人就哇，你睇下佢中性，就或者哇，你睇下佢乸型，即系会咁样讲噶嘛。即系如果男仔。 化妆或者画眼线的话，而家是非常之普遍，是普通一个 多得的韩星啦。 系、哦、啊， 系啦，你普通一个途人在旺角经过，你都见到好多都收咗眉啊，或者画咗眉啊，男仔会讲紧 系 啦。反而而家咧，我觉得个趋势就系佢哋都会化妆出街，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又已经系喺一个嘅演变啦。但系调翻转。嗱、你唔好即系唔好话女嗱、男仔而家越嚟越中性啦，嗱、女仔都越嚟越中性， 系啊， 女仔都越嚟越反而而家倾啊，即系以前就觉得喂化妆少出街啊咁样噶嘛，或者好贪靓噶嘛，我发现而家系好多女性咧都唔系真系好贪靓嘅， 系 即系分分钟佢哋系好少， 有到咧写添，比男仔更咧写，有啲女仔 系啊，但系咧有啲嘅。尺度上面我都覺得他們很不同的、即是男仔和女仔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同、即是他們心裡面那條尺、是啦，即譬如當沖涼那麼計啦，即我明白的，我知道女仔可能有些女仔都不喜歡沖涼那些啦， 有啊，我真的有個女仔朋友不喜歡沖涼的，佢话俾我听好憎冲凉啊！佢唔系日日冲凉噶，佢要隔日先冲噶。 佢咪有啲咩阴影、啊？ 我唔明点解佢话好憎冲凉，我话我好中意冲凉噶，系、咯。 唔系，我觉得好攰咯，即系我 唔系，我觉得好污糟啊！你每日唔冲凉，点会系觉得干净啫？ 系啦，但系我都会觉得一日点都要冲凉一次， 点都一次系咯。 系啦，但系男仔唔系噶，我见过有啲人系真系咧做完运动之后咧，连续三日都唔冲。 喂，嗱，好例如好似而家咁，成日困喺屋企，有啲人真系唔日日冲凉，我相信会咯， 系 咯， 都系嘅，因为同埋之前都有研究讲过话，其实原来凉系唔需要日日都冲噶嘛，因为话皮肤上面系有一啲好嘅菌，同埋一啲好嘅唔知油脂定乜鬼，系啦，如果你洗咗嘅就唔好，但系唔系话你做完运动之后三日都唔 系、你出个汗就冇咯，冇可能唔冲啦， 我觉得系卫生， 你冇出汗我都情有可原啦、 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男。男仔同女仔唔同之處咯。 喂，其實我覺得整潔或者清潔一樣嘢唔關男女啦，已經係個人嘅問題嚟嘅。 有啲女仔都可以即係長頭髮油，即係你見到佢個頭係油咁樣，即係行過一陣味咁樣噶嘛。所以我覺得都唔關男女事嘅。不過你哋講開話嗰個整潔嘅問題咧，我記得我有個即係讀書嘅時候有個中學同學咧，佢同我講我都幾搞笑嘅男仔嚟嘅。佢就你知中學生咧咪好中意 gel 頭嘅，咁譬如你話女仔咧。譬如噴嗰啲噴髮膠啊，或者你將個頭，你覺得一定要洗噶嘛，係咪？ 係 啊，你冇可能咁樣攣翻落嗰個枕頭套嗰度噶嘛。 係啊， 跟住然之後咧，我就同我講唔使噶。佢話嚇你男仔短頭髮咁快乾，你都懶啊， 咁 啊，女仔長頭髮都唔會好似你咁懶啦。佢話我有一個方法，佢方法咧就話，我話你個枕頭袋咪污糟咯。佢唔係嘅，我咧就攞住一件衫。即係嗰啲 T 恤咧，佢就笠住個枕頭袋，即係攞個新個位咧就笠住個枕頭袋，咁佢就瞓落嗰件 T 恤。 你睇唔睇到我犯緊眼啊？ 跟住佢話第二朝咧，你就淨係洗咗嗰件衫，咁你個枕頭袋咪冇事。 咁枕頭袋都可以洗落去，不停換枕頭袋㗎。 因為冇咁多套枕頭袋，但係 T 恤就好多件啊嘛。 黐線㗎！ 佢為咗唔洗頭可以咁。 呢啲咩道理嚟㗎？ 跟住最好笑咧係佢翻去即係影張相俾我哋睇，即係嗰件衫又真係啱啱好笠得住嗰個枕頭袋。即係好似即係嗰件衫著咗個著，即係著住咗件衫咁樣咯。不過呢個大家唔好學，純粹係我覺得即係幾好笑。呢個男同學咁都諗到。 身邊的你有多好，擁吻有多好，興奮過早。 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要残念别记起来，全因我这 位。从蝙蝠传染给人类有待观察和研究。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终止资助世卫，港名发言人表示仍在评估情况，指世卫不单止负责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亦都会继续推行防范其他疾病的计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116点，跌5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45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69，加元1.42，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4.04美元，卖出1685.4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内陆和东部沿岸带来多云有雨的天气，预料该冷锋会在明天早上横过珠江口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气温由明天早上最高约26度显著下降至明晚最低约2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明天渐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和和合石灵灰安置所，合共4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日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张志杰，是应届 DSE 考生。虽然我们遇上香港史上一个这么特别的情况，但是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支持我们，为我们打气。所以2020年 DSE 的考生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继续星期二晚的敏感时刻啦，喺我旁边就仲有莫莉喺度。Hello， 莫莉， 你好。 系，我哋今日咧就讲紧呢个男女日常生活大不同。 系啦， 嗯。 咁你觉得有一样嘢咧，嗱，大家都成日觉得男女系有好唔同嘅，你估我系乜嘢？我想讲 喺日常生活 系啊， 一个行为嚟嘅。 系啊，一样嘢嚟嘅，系啊。 嗯， 系揸车啊。 哦。 好多時啲人就話：，女人揸車，女人揸車，女人揸車咁。嗱，當然有揸得好好嘅女仔嘅，但大部分嚟講，我都發覺女仔揸車係冇男仔咁叻嘅，天生嘅、 嗯。 我覺得唔知啊，我識嘅人都係咯。 個人觀察啦，我都覺得係嘅。 係喎、啊， 當然 點解 我唔會覺得我自己係。 唔係，當然我都識得有啲男仔係揸車好蠢，好冇方向感，好唔得嘅。但大多數嚟講都係男仔比女仔叻啲嘅，我覺得揸車唔知點解。 嗯，我都覺得係，但嗱呢、這個唔係性別歧視啊，純粹係個人。 观是、啊、观感啫。 系啊，系咪男仔大胆啲？唔系，我又觉得女仔好多都好大胆噶。其实唔知点解喺呢方面，我都觉得女仔系论尽啲嘅。 系会好似好惊啦， 系啦、 啊， 会 惊犹豫啦， 细胆啲， 系啦、啊，即系行定唔行啊？ 系因为 定不定、啊、 因为你揸车嗰一刹那，好多时你要决定，你要好决断果断噶嘛，系、咯、啊。女仔可能比较犹豫啲咯， 系多数都系、 啊， 我都觉得呢个系。 通常啲见到车有前面啲车唔知有啲咩事揸得差啲车啲人，哎，一定系女人嚟噶。我好多时都系噶嘛， 但就算我自己揸车啦，但我有时譬如我冇嗰日冇揸，我可能上一架车咁啊，或者我搭的士咁样啦，跟住见到系女司机咧，我都会比较即系留神啲嘅， 系啊， 系啦、啊，因为我都有啲唔系几好嘅经验， 但我觉得做得职业司机嘅女性咧，点都揸车都又唔系太差噶，我个经验就 我怀疑佢系代耕噶咯，之前系、即系我试过唔识路啦，跟住试过行得好慢啦、 安全啊嘛， 但系佢条路可能70，但系佢都系 keep 住行50噶，咁、 你好赶咩？ 安全唔系咁，我赶时间， 我情愿去，我情愿去安全，因为我唔介意慢，好过你。亂咁飛咯，對我嚟講係啊，係 啊，因為我自己識揸車嘅，我寧願你安全。 哦，但我反而係覺得起碼要合理嘅車速咯。 係啊，咁、我又唔需要嘅，你唔好唔合理地慢就得咯。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都幾明顯嘅分別。 係咯、我覺得呢個好明顯喎，你覺唔覺啊？ 我覺得因為不過我都係 buy Kitty 嘅，我都希望嗰啲車咧係可以即係合理嘅車速嘅，因為太慢我又覺得好。 你哋係咪好冇耐性嘅人嚟嘅咧？ 我係噶，我連過馬路咧，我見佢綠燈咧，我見佢綠燈咧，我會跑。即係嗱，我幾時開始會做運動咧，或者喐咧？就係、我見綠燈嘅時候，我就會跑過馬路啦。因為我寧願我自己辛苦啲跑過去，都唔中意企喺度等下眼燈。当然啦，梗系唔系话去到闪灯嘅时候咁跑过去啦、我系见到前面绿灯嘅时候，我即刻过咯。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即系跑快啲，唔好等佢闪，跑斩之前过咗去。 系啦系啦，都唔想等下眼灯啊，因为我觉得嗰等嘅时候，我觉得好攰咯。 系，我同你哋相反，我系一个好有耐性嘅人嚟噶。系、啊，即系我唔你叫我等好耐唔紧要噶，系啊，最紧要安全咯。 系， 我做任何嘢都比较有耐性嘅。 即系你遇到好松嘅所有嘢都 系，就算系我就算好赶都冇办法噶啦，你都要平心静气，慢慢地安全到达咯。 咁咪迟咯。 遲都冇辦法㗎，鬼叫你自己遲出門口咩？咁你急都冇用㗎，你急其實你都唔會快咗到㗎，係咪？你但係會令自己加重咗自己危險喎。 系 啊， 系安全第一。 所以乜嘢都要平心静气，既然都迟啦，就平心静气地迟啦，咁咯。 都系。 但系讲到耐性呢方面咧，我都希望男士们咧，即系佢哋都有啲耐性去体谅女士们出门口，因为咧， 咁你早啲起身咪得咯。 系啊， 即系已经好早噶啦，即系咧，有阵时咧，佢哋好唔明点解女仔要搞两个钟头先出门口噶。 系男仔通常都唔明你搞咁耐搞咩啫，咁咯。 系 啊， 唔需要明噶。佢等就得啦， 系啊， 佢哋亦都只系可能要15分钟就已经出到门口噶咯喎， 系啊，所以咪大家分开时间准备咯。我准备嘅时候，你咪慢慢 hea 阵睇下电视打机咯。你唔好整好咗喺度催我出门口咯。 系啊， 我觉得另一样嘢就系男人咧，好乞人憎嗰样嘢就系咧，佢又想个女仔出到去咧好鬼靓啦，即系唔化妆又话你好唔化妆。我连翻工咧，我身边啲同事都话哇，你唔化妆咁样嘅，即系好乞人憎。但系佢哋冇谂过嘅时候咧，即系当一个女仔化妆。妆嘅时候要嘥几多时间啦，跟住落妆嘅时候亦都要嘥几多时间啦，咁完全系唔知道。 系啊，当你化到好靓出到去嘅时候，啲其他男人望你又唔高兴。 系、所以我都唔明佢哋谂咩，所以我觉得佢哋嘅耐性都希望喺呢一方面里边。 喂，同埋真系嘅，男女系有分别。当你人哋赞你嘅男朋友，啲女仔会好光荣噶嘛，系咪好 proud of 自己嘅男朋友？啲人成日赞噶嘛，但系当啲男人赞自己嘅女朋友，啲好多男人会呷醋噶嘛。 哦，系咩？ 你唔觉噶咩？ 我唔知道， 佢又惊又唔俾你着性感啊，吊带又唔俾，又惊你睇蚀晒啊咁噶嘛，好多男人都系咁噶，我发觉。 咁都系嘅。 系咯，摆你屋企慢慢欣赏就得，攞出去公同好欣赏就唔得噶啦。 但系佢 同埋佢哋好奇怪噶，佢哋望其他女人又可以。 系、你望其他男仔又唔得噶咯。 你讲到外表咧，我都觉得有一样嘢又系都有分别嘅，就系、女人即系譬如我哋花好多时间化妆啊出街啦，一个妆咧可能即系化咗就唔好嘥，要去几个地方。 当然有啲女仔真系，当然亦都有好快出门口个女仔噶。 系都有嘅，但系普遍嚟讲咧，女仔咧。 係中意自拍多啲嘅，我發現，即係碌開嗰個社交平台咧，你發現哇，全部自拍都係女人嚟嘅，即係好少見到啲男仔會中意自拍嘅，除非 有啲好自戀， 佢 body 好正， 好自戀嗰啲咯，係啊， 係啦。 同埋 Kitty， 你有冇發現咧？如果咧你朝頭早早出街嘅話咧，你化個妝會靚啲，因為你會覺得喺條街逗留耐啲、 哦，可以用多幾次係嘛？食晏 有心機啲係嘛？ 係啊，即係如果你譬如可能黃昏先出去，或者夜啲出去嗰啲咧，你會覺得求其整少少嘢上塊面就走。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個嘅感覺啊？ 冇， 我會㗎。 我冇，我任何就算落街五分鐘，我都一樣係咁盡力去幫我自己扮靚嘅。 哦，係咩？ 系啊， 我其实 有耐性噶嘛，你 我几极端嘅，即系一系咧我就都化得好靓下嘅，一系咧我就觉得我尽量系核突到啲人认唔到。 你唔好以为认唔到咯， 即系可能完全连眼线都唔画，跟住戴副眼镜，再加埋而家戴口罩咧，然之后就扎起条辫， 戴埋顶帽咯， 系啦，戴埋顶帽。咁其实可能即系人哋唔系好觉眼，即系你行过都即系觉得飘过咗咁样啫。咁我就觉得。真係好慳時間 但我呢方面好黑仔嘅，我通常唔化妝最靚皮嘅時候咧，跟住我就會俾人認到嘅。 你平時化妝同唔化冇分別嘅 ？OK， 你啱，你贏，今次你贏。 聽首歌冷靜下。 One more 不懂爱世俗斗争，嫌我天真无目标做人，不懂爱繁忙玩人，无步一生肥貌与小镇，告别人群无开恨，还我一生人最初真至想真， 继续咧同阿 Nana 啦、莫莉啦倾下呢个男女大不同。其实我哋头先都讲咗好多，即系大家会感受到日常生活嘅一啲性格上啊，或者行为上嘅唔同啦。 系啊， 我发现咧，其实但系又咁，即系呢一个年代咧，女人有少少男人嘅性格，或者男人有少少女人嘅特质咧，好似都几受欢迎。 系咪女汉子啊嘛你？ 即系我当系啦，跟住有 Lady M， 即系好似咧，你会觉得无论是朋友又好啦，或者是男女朋友都好啦，而家可能咧唔系净系追求一味要 man， 或者一味咧要小鸟依人嗰啲好嗲啊， 各有喜好啦呢啲。 咁可能咧即系都会觉得啊，如果佢嗰啲叫做咩 girlfriendable 啊，系啦，即系好似有少少自己能够照顾到自己啊，独立啊嗰啲咁嘅，即系一般觉得系男人啲嘅嘢咧，就好似好难。 因为而家啲男仔越嚟越冇用啊嘛，啲女仔所以咪越嚟越叻咯， 强起嚟啦， 冇办法噶噃，而家好多 mama's boy 啊嘛，即系屋企又太锡，唔同以前啲男仔啊嘛。 咁唔知调翻转佢哋有冇又因为有呢个 mama's boy 嘅出现，佢哋嗰个性格上会有啲温柔同埋能够 温柔啲咯。但 系 我觉得无论系咩性格都，我发觉一样嘢咧，就系男仔咧。比较倾向少个女仔去倾吐心事嘅揾人。 哦， 你冇发觉咩？男仔好中意自己硬啃嘅咩？ 嗯， 女仔就系点都揾人讲下喊下，或者点都一两个闺蜜讲下噶嘛。八卦嗰啲讲足成村人添啦。咁但嗱，男仔通常好少揾人去倾呢啲咯，我发觉。 再者咧，我覺得反而係佢哋傾嘅咧，多數譬如同朋友傾啊，都唔係一啲真係好大嘅問題或者好重要嘅問題。 即有問題通常會收埋咯。 係啦，可能佢哋會講下踢波啊，講下打機啊，即係講下啲無關痛癢嘅，佢哋會傾嘅，即係佢出去飲嘢或者去食飯會講嘅呢啲話題。 或者遇到咩困難啊，有咩問題可能會收埋唔同人分享咯。可能有時連老婆女朋友都唔講噶嘛，啲男仔好興。 係啊係啊，即係嚴重嘅問題。佢哋好少真係攞出嚟講、 啊， 就算係好好嘅朋友、 啊、 都未必會講。 啲、啊、男仔成日覺得冇面啊、魚啊嘛， 所以咪屈住 逞強咯，係 咯、 啊。莫莉、啊，你同唔同意啊？ 我同意啊，同埋我覺得佢哋連電話都少傾嘅，佢哋覺得有啲咩就面對面出嚟傾，即係佢哋會約出嚟。所以點解你成日話喂落去飲嘢咯，即係嗰啲咧？因為佢哋會中意，好奇怪嘅。其實你啲電話都傾到嘅喎，佢哋去到 你同啊，你落去飲嘢有其他嘢睇住嚟傾 啊 嘛？ 唔係啊，好似成日睇啲劇咁。点解有电话唔打要去上门去揾人倾嘅？你唔觉而家啲剧成日喺屋企或者去嚟去 office 揾你，去屋企揾你，有电话点解唔讲嘅？你睇啲剧唔系成日都咁嘅咩？ 三口六面明白啲啊嘛！ 我睇剧睇到火都嚟埋，点解唔讲电话？点解永远要去人哋屋企嘅？要面对面或者揾你嘅咧？ 系啊，跟住但系女仔佢中意倾电话，跟住男仔就会觉得喂唔好倾啦，好攰啊，收线啦。 系男仔冇心机讲讲电话嘅，我发觉都 系好多啦，系啦。message 都系噶，我发现、男仔都会少啲噶， 或者答得简短啲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见有好多男仔咧，都只会系整公仔添嗰啲图案，即系 OK。 跟住整個哈哈笑，或者好咁樣，即係好簡單咯。而女仔又中意好長篇嘅寫啲嘢， 即係咪證明男仔冇咁有耐性啦？係咪咧？ 其實不嬲都係嘅。 你做咩咁隱晦啫？ 我就諗女仔係咪就一定耐性咧？跟住我諗好諗下，我又唔係。 不過你 如果你話普遍嚟講就係嘅，即係男仔係冇耐性，女仔又反而多啲耐性。 你唔好以為啲男仔打機嗰時咪好有耐性咯。 睇下對住啲咩？ 係喎、啊，不停要過關過關，打100次都要過關為止。 係、啊，即係佢哋打機嘅一陣同我哋以為嘅一陣係爭好遠。係 啦、 啊，即係我哋嘅一陣咁，可能15分鐘為一陣咯，二十、啊、分鐘為一陣咯。佢嘅一陣係嚇打咗一個鐘啫喎。 係喎、啊，嗱、啊啊啊，但係你哋有嗱撇除一樣嘢，你就認唔認同啲人成日話男仔咧係用下身去思考啊？女仔唔係啊？ 嗯， 而家好難講。 可唔可以 elaborate 一下，即系点解你觉得而家好难？ 我都同意，因为而家啲女仔咧比较开放咗好多，同埋主动咗好多。 系啊，你以前咧可能真系你一定会，即系好似寻日问大话斋啫嘛。即系我哋呢个传统嘅观念就系，如果一对男女有事嘅话，你一定系觉得个男人衰噶嘛，系咪？ 系 系啦，但系而家唔系噶，而家你身边可能有好多。即是你睇新聞啊，睇報紙啊，又或者直情而家係身邊啲朋友都可能會係嘅，係個男仔受傷害㗎。 哦，唔係，嗱，我覺得唔係㗎。而家雖然啲女仔比較開放咗，但係當一個女仔肯同對方有親密嘅關係嘅時候，佢點都對個人，不論外表或者任何一方面，梗係有少少好感嘅。 嗯。 但我發覺男仔有陣時係為咗解決，可以唔理個樣係點，唔理有個身就得㗎啦，個頭係點可以唔理嘅。你有冇發覺咩？咁點解女仔同男仔？其实都是有少少分别的一方面，我觉得 呢个我都相信是的。咁始终呢些其实有咩噶嘛，有根据噶嘛，嗰啲即系科学研究啊，或者即系解剖人类啊，都即系都讲 你点都唔抗拒个外形先嘅。 系啲荷尔蒙即系天生就 系 有呢个分别嘅。因为我之前有睇有本书咧，类似佢又系讲即系男人女人天生嘅分别系咩啦？个脑袋咧，佢都有话啊，点解女人咧会成日都记得啲好微好琐碎嘅事，譬如一啲咩纪念日啊、相识。一百日紀念啊等等啦，但系男人咧好容易唔記得，連你生日都可以唔記得嘅喎。咁但系原來佢就話唔係因為佢唔愛你或者唔上心，佢話即系 exactly 佢講嗰啲咩海馬體我唔記得啦，但系總之佢就 唔係海綿體得啦。 係啦，總之咧佢就係講緊上半句，即係個腦袋嗰度咧。佢話佢function 比較活躍嗰 part 咧，同女人係唔同嘅，係啦、 啊， 所以佢真係會比較容易忘記一啲嘢，或者佢真係會記住嗰啲咧，就並唔係呢一類嘅事情。 同埋喺野生動物界，男性同埋女性，佢哋其實都係最主要係繁殖同交配啊嘛，係、 嗯、 咯。 所以 keep 住佢都系有兽性 嘅，系咯， 即系无论过咗几耐都好。 因为我觉得喺呢方面男女系真系有好大嘅唔同咯。 嗯， 系啊，无论而家点开放都好。 相信所有各有因果，这身设定角色是我选的，角色注入意识，在这身演化胜过自我意可，无望是最初的。It's just a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一世别怕蹉跎，明白了这身上一课。风险更多，伙伴在后协助。 爱再跨过，剩存那一秒没有偏颇，去演各自角色，用你的本领，每个人各有奖，送你立喊声。 冒险岛时间嚟到晚上嘅十一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联发三稿强调，中联办完全有权力和责任对涉及中央和特区关系事务、政治体制正常运作等事行使监督权。港澳办亦都表示，香港警方根据事实和证据依法拘捕黎智英、李柱明、李卓人、梁国雄等十五名犯罪嫌疑人，是维护香港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正常执法行动，港澳办坚决支持。港澳办又点名批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指他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郭荣亨和其他反对派议员故意拖延。郭荣亨回应说，如果可以为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和捍卫法治而被取消议员资格，是他一生的光荣。民建联认为，国务院港澳办最新文章反映中央非常关注香港目前面对政治滥炒和瘫痪香港困局，各界必须正视和支持中央及特区政府应对政治滥炒的措施。又认为公民党议员郭荣亨瘫痪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违反就任立法会议员的宣誓，要求政府严肃跟进。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批评港澳办认为和中联办有权监督特区政府的说法，反映中央政府以主观意志扭曲和无限演绎基本法。他说特区政府的立场反映已经将管治权力交给中央政府。他认为维护香港核心利益的人要团结抵抗专政，即使任何政治人物丧失参选资格，仍然会有人继续，绝不退让。消息透露，政府高层有人事变动，预料四名局长离任，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仪祥、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两名部门首长加入问责班子。据了解，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将会接替聂德权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会平调接替罗志光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离任之后，民政事务局局长由同属民建联的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出任，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民建联中委许正宇将会出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机电工程处处长薛永恒预料会加入问责团队出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新加坡因应当地新型肺炎疫情，延长局部封锁措施至6月1号。相关措施包括暂时关闭大部分工厂和大部分工作场所和学校等，

都會帶住兩條橋或者三條橋，即係 in case sell 完之後見到個客，咦個面色好似麻麻地喎，誒唔緊要，其實咧都仲有一個嘅咁樣攞出嚟，定係 因為我通常都會咁嘅，有兩手準備就好啲 嘅，係咪㗎？是真的。咁其实我本人为例啦，咁如果我假设我时间许可嘅，咁我会都会两个 concept。咁但係如果我觉得嗰个 project 係真係好值得我争取，或者真係即係比较大啲嘅 project 啦，咁 已经好想做啦。 係啦係啦，咁我有阵时亦都有机会会係三个 project， 但係坦白讲啦，即係三个嘅机会少啲。咁我通常我自己就两个 concept 咁样囉。 嗯， 但係累近㗎啦，定係其实係会諗住即係分散投资，截然不同嘅。 截然不同。 係截然。 因为 係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因为通常你有一个，即係坦白讲，我哋做创作梗係有希望做到多少少天马行空嘅嘢啦，咁但係往往时即係大家都知道你做好多好天马行空嘅嘢，但係啲客又未必嗰个接受能力咁高嘅说话， 通常都唔高㗎，我话俾你听，通常啲 taste 要差嗰啲人都觉得。 咁所以啦，即係通常我自己都会係一个我会係大胆啲呀，即係可能有多啲唔同嘅嘢呀，咁但係當然，亦都會有啲係比較穩陣，或者會你做得呢行內，你都會多多少少會大概感覺到個客係、即係你之前你溝通嘅時候，你都會知道，譬如大概佢會可能俾到你嘅感覺，佢哋會邊個方向咁樣。 即係要觸摸客嘅心理咯。 要㗎。 開會嘅時候 要㗎。 有冇試過係一開頭你可能同一個客，即係我當係某銀行咁樣啦 ，sell 過幾次都唔中，都揀唔中。咁但係之後有一次你終於捉到佢路啦。真係假？ 佢會唔會俾你 sell 咁多次啊？ 同埋佢會唔會即係見過你幾次之後覺得唔得喎？ 你 sell 一兩次唔得，你都唔使再嚟啦。 就以後揾你㗎，會唔會咧？ 比较少啲呢个情况，咁但系 通常都中 系 嘛？ 唔系，唔好咁讲，唔系咁讲，而系好多时啦，讲真，啲客收一啲 storyboard 或者收一啲创意嘅嘢，咁佢点会嫌多啫？佢喺你表面上面，佢都唔会同你透露太多，除非你真系同嗰个客好熟嘅，即系反而就会有机会讲多少少俾你听啊， 或者啲员工喂我老板中意乜乜提下水咁咯， 嗰啲咯。 喂，但系啲客会唔会偷桥咧？一定有试过噶、哦，我睇咗你条桥，我搵第二间拍唔搵你拍， 系 唔出奇啊？ 你会唔会收埋一啲唔讲住嘅咩？嗱。 即係袋翻啲嘢袋先係咯。 一係就索性係直頭連 storyboard 都唔留低，係啦，即係我哋 sell 完曬條橋啦，即係做完曬 presentation 啦，我哋所有嘢攞翻走。咁當然亦都有試過啦。咁但係如果你一般你去到一啲大啲嘅企業啊，或者大啲嘅公司啊，咁呢個情況你都講真，你希望做到生意。如果你咁樣，其實都有少少令到個客都會覺得啊，你唔信我哋咁大個企業、咁大個公司咁樣， 使鬼偷你條橋啊？ 係咯，係咯，係咯。咁 作為廣告界嚟講，最大嘅掣肘係啲咩咧？就係、是、會唔會好似咧咧話齋，有啲客可能好保守嘅，定係 budget 問題啊，定係天馬行空得滯啊咁樣咧？會唔會都有啲掣肘啊？其實 咁你掣肘，咁當然你正話其實都講中咗，樣樣都有可能。即係譬如我哋好想我飛到去巴黎拍喎，我飛去羅馬拍喎，咁但係個客啊，我真係 afford 唔到喎，咁樣個 budget， 同埋因為我哋一飛咧，真係譬如好似我先前我阿 Neil 又跟我去，我飛俄羅斯拍，咁差唔多 陰功咯，做到我隻狗咁啊！ 差唔多嗰次都30-40人跟我去，咁、你諗下，淨係嗰個機票、酒店， 仲要嗰咁嘅死人俄羅斯啊，冇天黑㗎，係 啊， 維尼 成日啊，幾場流流場俾佢開工啊，到兩點鐘咧仲可以 magic hour 咁，五點鐘就天光啦凌晨，你唔知啊，瞓得個兩三個鐘嘅日， 係啊，嗰次 好鬼辛苦啊， 嗰次其實我多謝我即係跟住我一齊去嗰班團隊，因為俄羅斯嗰個 啲嘢又難食。 嗰個日光咧， 冇鬼羅宋湯啊，紅菜頭湯嚟嘅啫，嗰啲係 係咯，俄羅斯因為佢有20小時嘅日照，就算佢所謂嘅唔係日照， 我哋去嗰個日子係20小時日照， 係啊，就算佢唔係日 日照佢都係 magic hour， 紫紫橙橙靚，好靚， 冇全黑咯。我哋去嘅時候， 咁嗰次係成個團隊，我哋每日好似阿 Neil 講，因為俄羅斯地方大嘅，咁我哋係講緊車程來回都個幾兩個鐘，咁其實一搭上床，可能你瞓咗兩個鐘。咁又起身又嚟過啦， 我又要俾人早起身嘅呢啲， 系啊， 出門口， 多謝你， 真係都好辛苦啊！喂，但係有冇試過？譬如你拍完一個廣告，剪嚟剪去個客都唔滿意，不停喺度挑剔，話我咁啊唔中意，嗰樣又唔中意，咁有冇試過咁咧？ 我就好少， 鬼好彩嘅你， 但係個客都會跟㗎，即係至少都派一個人去跟一間，係 跟完可能個人話冇事啦， 佢負責咯， 你跟好曬，再攞俾個大老細睇，大老細又話唔中意，好多時有呢啲嘢㗎嘛。 我哋啲客有啲點止一個人嚟跟啊，係一 team 人嚟跟添，每個 shot 喺度，我哋一呢邊拍緊，因為通常我哋會預備個 mon 仔俾個客睇，即係我哋會擺好曬啲台，擺好曬啲 有埋零食添㗎， 係啦，有埋飲品、食物、小食乜都有，咁最緊要佢哋開心啫。咁係一路睇，我啲嘢都未拍完，佢已經影曬傳咗翻去，佢哋俾佢哋老闆睇啦。 跟住又喺現場又指指點點啊，因為佢哋負責跟啊，又驚爭啲嘢個老闆唔中意，就要好小心，乜都做齊咯。 系 啊，其实真系好烦嘅嗰啲客，尤其是嗰啲俾好多钱嗰啲啊，系啦、啊。喂，其实嗱，我哋成日听啲广告 budget 有几千万啊，几百万啊，其实嗰啲钱系点分布嘅咧？我几千万用咗去边咧？ 一 我做过航空公司嗰啲真系几千万噶、一年嘅预算嗰个广告 系 咯。 又系我举个小例子啦。咁、因为我哋个别公司都有啲 project 系我哋签嗰份合约系一年嘅。咁、如果你去计翻个客一年十二个月，咁你会有一个成个 budget 出咗嚟。咁、而成个 budget 唔系净系你单一即系、就是、去拍一条片噶嘛。咁、我都系其实由嗰个创意开始，咁至到譬如话你要需要去拍电视广告嘅，咁你又需要一个制作费啦。你需要去做平面广告，你又需要一个制作费啦。 咁有电视台广告费咧？ 系啦，其实唔止噶，电视咁你譬如话港铁，咁你可能车身标博，即系出边啲大型广告牌啊。咁你而家就即系报纸嗰啲杂志就式微啦。咁但系以前我哋都要即系我哋嗰个 media planning， 我哋都要 plan 好晒，即系成个成全年，我哋分开即系可能一季两季咁样去帮客 plan。 所以条数就变咗咁大啦。 其实你讲嗰啲过千万嗰啲，其实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嚟嘅。系啊，因为你全年你去咁样，我都话咯，你譬如 电视台嗰啲广告费唔贵，当年系咪？ 梗系贵啦，我净系买落去嘟嘟嘟吓，咁讲紧我每年都俾紧七位数字去咯，嗰阵时。 但而家嗰个情况又转咗啦嘛，即系媒体而家可能全部都落啲 online ad 啊，即系网上面啊，咁系咪变相可能佢哋预咗 budget 会少啲？但系其实都唔系嘅，即系可能而家网上面嗰啲某啲媒体咧，都系即系浪得个价好高嘅。 同埋而家变咗网上媒体对你哋做开传统广告嘅人有冇影响咧？ 系咯，即系有啲嘢要转变咧。 其实要跟住个时代走，即系等于我以前其实我主力我都系我拍好多电视。嘅廣告啦，即係可能你講緊係三十秒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其實近呢幾年我都拍好多，即係一啲 online 嘅 video。咁可能有啲係一分鐘、三分鐘、五分鐘咁樣咯。係啦，咁要跟住個時代走咯。 咁嗰個創作嘅框框會唔會變咗？即係反而個空間係大咗咧？ 两样嘢嚟嘅，因为你讲即系我哋以前传统嘅广告，你三十秒入边你要好精要，好短时间你要带到个 message 出嚟。咁但系而家你 online 上面嘅广告咧，咁反而就系话你会有几分钟，咁你可以就系真系玩多少少嘢，或者去谂一啲可能比较故事性啲嘅嘢，咁都系 OK 嘅。咁我觉得又系另外一种经验。 其实创作空间都从大咗咯。 OK 噶 ，OK 噶，我自己覺得 冇咁多規限啊，係咯， 可以咁講， 係咯，因為以前電視台啲 airtime 貴啊嘛，你廿秒就廿秒，裏面要交代好多嘢，三秒就三秒啊嘛。 係啊， 而家反而咁多短片，你咪點樣可以交代多啲嘢咯？ 係啊，係 咯。 而家咧好多 KOL 都幫手，即係可能啲客會揾佢去賣廣告嘅、嗯。你覺得算唔算係一種對手，或者一種即係佢會令到拍廣告嘅業界會有啲競爭呢？因為可能啲客話：哦，咁好簡單，即係我俾樣嘢佢哋自己影自己拍咁樣搞掂啦、 啊。 好似 又慳啲， 慳過係平過揾廣告公司、啊，算唔算係咁樣咧？ 咁當然啦，這個對我哋對即係對於即係傳統嘅廣告業嚟講，當然會多多少少有啲影響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個諗法就係、是，你亦都可以去揾呢啲 KOL， 如果認為適合嘅，你可以揾佢哋去合作。咁但係嗰個合作模式當然可以大家再去傾啦。咁呢個我覺得都即係凡事有兩面去睇，都得嘅，係啦。 暫時聽 Bully 講咧，即係都好似好順利，係咪真係我哋而家聽到咁順利嘅咧？這個廣告嘅路 咁梗係唔係啦？其實我最開頭一出嚟嗰陣咧，我試過投嗰一年，其實我係失敗嘅。咁我係直頭咧，咁因為嗰陣時啱啱出嚟，你其實以前你喺舊公司打工嗰陣時咧，因為你譬如話我傾到一個 job 翻去啦，咁你公司入面會有不同嘅同事幫你去處理。 部門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我當其時啱啱自己叫做年少氣盛啦，啊，不如自己出嚟試下嘅時候，其實好多嘢我自己唔識處理，亦都處理得唔好。 大膽做咗三年零，咁我自己創業。 四年內咯， 係咯， 係咯，係咯， 好大膽。 係啊，我試過自己又唔識，即係嗰陣時仲要咁後生，因為我嗰陣時我出嚟創業嗰陣時係二十幾歲，咁我試過即係頭嗰年，即係好多唔識去又唔識去處理啲錢。其實因為你譬如你揾十蚊翻嚟，其實講緊可能你個本钱都已经是7蚊至8蚊，你的利润只是入面的可能 20% 咁样先算啦。咁又唔係好识去计数，因为我嗰啲又係。咁所以我最开头出嚟呢，自己因为种种嘢啦，咁係做得唔好，咁我争落出面啲制作公司啊，啲影楼啊嗰啲呢，啲production house所试过争落最犀利嗰陣时係超过六位数字囉。是啊，是啊， 就是计条数计得不啱啦，可能是用突咗，即系可能呢度又好似租多旧嘢，好似靓啲，咁又使多啲钱。 样样都有啦，同埋你 细个 嗰阵时， 会对自己嘅画面又要求， 即系要求靓，要做好个 project 就不惜工本咯， 系 咯。 咁係啦，咁跟住之後，其實我經歷過嗰段時間都幾黑暗嘅。咁跟住之後，我好記得就係直到邊個時間我醒覺呢，真係有人打電話嚟，喂 ，Bully， 你爭我哋嗰個製作費好似未找喎，咁樣咁都相隔咗幾耐咯。咁我當其時真係開始收到呢啲電話啦，咁亦都係真真正正我開始食。死啦！搞咩咧？点解出嚟自己第一次创业就咁样咧？咁、我跟住之后，我好记得我自己，即系当其时谂唔通啊！我自己困咗自己屋企，我谂一个月左右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对自己讲，就系俾多一次机会自己。如果再出嚟都系真系唔得嘅说话咧，我就翻出去打工 了。嗰陣係咩年代？九幾年啊？ 哇！嗰陣時應該係九十年代尾啊！ 哦，九十年代尾啊！我真係已經九七之後啦，係咪啊？ 九差唔多啦，九九二千咁上。 好遲啦！我做廣告嗰時都唔知喺邊。 咁但係亦都好好彩啦。咁我跟住之後，我再翻出嚟嘅時候咧，咁因為我自己 市道已經冇以前咁好啦，開始 冇啦。 因為九七之後開始啲有咩個金融風暴定咩風暴之後嗰啲咧，係咯，即係冇以前咁蓬勃啦。嗰時開始艱難嘅，其實係係咯。 但係我就好好彩啦，即係我經歷嗰個最黑暗嗰個時間，真係我自己當其時對住自己講，俾多次機會自己。如果真係唔得嘅，第一當然你要孭曬所有嘅數上身啦。咁第二就係真係出翻嚟打工諗住。咁但係亦都係喺我再一次開始 去做嘅時候，重新一樣。以前咧，我哋去見客咧，我哋冇啲 iPad 啊，冇啲 notebook 啊咁樣咧。咁阿 Neil 可能都有機會接觸過，就係嗰啲好大嗰啲 Polo 袋咧。係 咯， 我哋裝 黑色一定個，我一人有一個噶啦。 係，咁嗰陣時你知唔知阿 Neil 我係如果我見啲細啲客，我係帶一個。但是如果我真的去见一些大少少的品牌，我是带两个。那时候我两只手是全部 拿到起晒阵。 起晒阵。是啊是。那 些口卡纸很重的。 哦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我们攞個 cardboard， 我哋要裱上去。咁你攞出嚟 present 嘅時候，係希望出嚟靚 噶嘛， 靚靚地咁樣。係啊， 我都經過呢啲時間㗎。係 啊，係。咁係啦，咁亦都喺嗰段時間啦。咁俾我去同到一間影視嘅公司啦。咁好似正話我去講啦，亦都係。咁我見咗佢哋嘅即係負責即係宣傳啊，負責設計嗰邊嘅負責人之後啦。咁嗰次我第一次上去咧，其實我冇問過佢哋，我幫佢哋設計好曬一套嘢。咁我先至，因為嗰個客户其實係我朋友介紹。咁咁我又係啦，我上去見佢嗰陣，我已經幫佢畫好曬成套設計喺度，我先上去見佢。咁佢一見到我攞出嚟，哇！你已經未上嚟開會見，你已經睇曬，你已經幫我設計埋所有嘢。咁嗰個負責人，哇，好靚喎，咁樣，咁我就咁樣，我就跟住之後就做咗呢個上市公司呢個客户啦。咁然之後亦都係呢個上市公司嘅客户，係我真係人生嘅第一個轉捩點咯。佢亦都係。咁樣開始俾我重新個公司 請救翻你出嚟， 請救翻。喂，我其實我跟住之後，我一年時間唔使，我將我之前我話我爭嗰啲製作室啊，嗰啲錢，我一年唔使，我全部還曬。係啦，咁跟住之後 好叻， 都但係都你要捱過嗰個即係最痛苦嗰陣咯。咁所以我都希望奉劝到我哋真係喺香港我哋做创作嘅一啲年轻人或者一啲朋友啦，唔好放弃。即係如果我当日放弃，可能我而家我都唔知道我自己而家做緊乜嘢。 我哋系咪又冇乜时间啦、 即係讲到呢一度，我想问一下，如果而家先至想入广告界嘅话，你又赞唔赞成？或者佢哋又有啲乜嘢条件你先觉得啊，你哋入嚟广告界啦？ 當然我贊成啦，我自己都靠呢行，即係都叫做 養大自己， 係真係養大自己。咁我會覺得係首先第一，年輕人，我覺得你大膽啲，你去發揮你嘅創意咯。如果你嗰個工作，因為你入嚟廣告公司都可能或者一啲媒體公司，你都可能會牽涉到唔同部門或者唔同嘅工作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有機會牽涉到創意嗰個部分，我覺得你大膽啲。不過而家嘅年輕人，我覺得比我哋以前好，就係因為你而家上去一上網，你真係世界各地嘅廣告啊，或者一啲影片啊等等，或者一啲好多好多嘅資料，你可以全部去睇曬。咁其實我覺得而家當然係比我哋當年係進步咗好多啦。咁如果你問我即係年輕人嘅，我覺得盡量大膽啲去發揮你嘅創意咯。同埋就係如果揾到機會嘅，唔好怕辛苦咯。因為喺我自己咁多年工作嘅理念入面，其實我覺得呢個世界冇免費嘅午餐。每一樣嘢你如果唔落個心落去，其實我覺得你未必會做到你想要嗰樣嘢。同埋就算你真係落個心落去，都可能未必做到你真係好想要嗰樣嘢。咁每一樣嘢我覺得都要真係要靠自己苦心經營。 非常之有鼓励性啊，简直就系食神一样啊，要有个心。 其实我啲嘢仲想问噶，即系我哋冇时间啫嘛。 系啊， 我想问遇过啲咩最麻烦嘅 artist 啦，最麻烦嘅客啦，嗰啲咁嘅嘢， 讲唔讲得噶呢啲？ 讲啊，我哋冇时间啊，大家。 系啦，今晚冇时间。 系啊，希望有下次再有时间，我阿 Bolly 上嚟倾过啦。 好啦， 好啊，多谢你。 Thank you。 看到漆黑中的镜，时空与一刻反转，恨爱亦自动复原，矛盾亦自在并存，进去心中的黑镜，前生这世也未完，遇上爱上就是缘，离去方可走得远，尘世上。 来世转个圈。挂挂出生这个婴孩，人转眼已学行再一季，偏偏剔堂眨眼长大，年去再老迈又偏心错着地球里兜圈，怎么解释毫无定理，去到最后人放松了，过去只懂得苦怨，如今终于懂反转走纸，要破镜复原，如要将覆水复原松开，把心锁脑断想机关清算没劫，我已在幸存人生的一张相圆滑里面，关关紧扣有安全。此刻到镜中里写 中听紧有黎晓阳 Michael 嘅黑镜啊，转个头会有师兄祠堂，拜拜。